用一点默契让我惊喜。有谁能不问原因？只要我空虚，他从不缺席。有谁能轻轻牵着我的手心，就让我知道彼此已经约定。谁能让我闭上眼睛仍不会忘记，有他的珍惜在心底。谁能远在天际让我还有暖意，仿佛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没有距离。有谁能让我清醒？幸福已经决定。 天天月月

在热带雨林，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。你的谎像陷阱，我最后才清醒，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。哦，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悲伤的雨不停，全身血淋。 走过你，我要让你听出它。 岁月成片刻的停留，你和那样有追随那一股暖流，他说一定可以吻遍这地球， 是集众人之力，成细节之美。顶呱呱集团上市三周年之际，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，再创辉煌。贷款代办、知识产权、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，就找顶呱呱。电话52514000，上小顶网。 普及7天9.99，香港七日自由行89.7元起，降价不降至，错过再等一年。北京市旅游委主办北京国际旅博会，在6月17到18号国家会议中心举办，搜索北京 BITE 上官网注册得免费门票，关注微信赢取免费豪华游艇大奖，搜北京 BITE。 北京怀房万达广场疯狂年终庆，带你嗨翻天！6月17号，南京嗨动南城大型音乐美食节，大奖电动汽车开回家，还有万斤鸡蛋任意送。16至18日，黄金抽抽抽，详情店内服务台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。我在高山上，你在青山河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 用我获取斗志，陪我幸福笑共上一生的故事。若是你一日到此，无边的万年友谊依然是真挚。如有千山千海，难隔内心暖意。未管光阴已换埋当天景致，相勉励同心同意，欢笑落寞岁月中追寻意义，心里像狂风狂意，同度患难炽热中燃劝日子。若是你一日告辞，无边的万年友谊依然是真挚。如有千山千海，难隔内心暖意。未管光阴已活埋当天景致，若是你一日到此，无边的万年友谊依然是真挚。如有千山千海，难隔内心暖意。未管光阴已活埋当天景致，相勉励同心同意，欢笑落寞岁月中追寻意义。心里像狂风狂意，同度患难炽热中燃血日子。若是你一日到此，无边的万年友谊依然是真挚。如有千山千海，难隔内心暖意。未管光阴已换埋当天，相勉励同心同意，欢笑落寞岁月中追寻意义。心里像狂风狂意，同度患难炽热中热血日子。相勉励同心同 将狂风狂意，红到患难处热中热血日子，将勉励同心同意，欢笑落寞岁月中追寻意义，心里将狂风狂意。 在这地球，随时随处有估不到的意外，谁能和最爱相识以后相爱？是你令我在期待十亿万人，难道有半数可分享到快？躺寂静一个，有事都不怕讲，有泪都不怕淌，你会令我心安。在你默默下珍惜，听天荒地老怎过去？在你护荫下珍惜，泪海冷收洪水。中式一起找梦里的新居，愉快令我掉眼泪，人间之最连天堂都很好。什么事情能令我最吃苦都不敢怨命，能令我挫折中工作亦高兴，这幸福的背影为何张开眼睛，哪怕没法苏醒。在你默默下珍惜，听天荒地老怎过去？在你护荫下珍惜，离开猛兽洪水。在你视线下珍惜，一起找梦里的身躯，愉快令我掉眼泪，人间之最连天堂都不去。听天荒地老怎过去？在你护荫下尽睡，离开冷收洪水。在你视线下尽睡，一起找梦里的新居，愉快令我掉眼泪，人间之最连天堂都不去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

总发觉毕竟没有多少空间后悔，怎么爱到这样不进不退，认真也有错，认真的说，认真的错，认真的活，认真的错，犯错的不是你，只是我太不爱这情感的包裹，认真的说，认真的错，认真的活，认真的错，看不清的是我，你做不定在什么时候换爱错， 没想到，又想到那一

是像一场梦，将我的心轻轻触动。从前的我没法懂，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。 踏过的路里，家乡的笑声与眼泪，起跌的半生，辗转天喜与悲。 你看那时间如风，不留痕迹，将岁月轻轻松。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，只求心与你相通。 回望在往事里，又见像似乱水的情怀，仿佛飘远的一个我游到身边，依一再旧情倾诉。改往事，因那所有的旧事，落印在现在的我。 你我如此相同，用歌声倾诉悲欢感动，就算有苦衷，点滴尽在不言中。请看那时间如风，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，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，愿从此心里轻松。 徘徊在岁月里，愿有未老未冷的情怀，天天躺进新感觉里，让我一生的喜旅漫游经过。 好啊，可是觉得有点累。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，或者人生就系咁啦。 对啊，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，我想。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已经好幸运。喂 ，Jonathan， 睇翻以前，你曾经有冇后悔过？ 一点都不会，虽然累，可是很值得，也很安慰。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。 OK。 那时间如风，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，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，愿从此心里轻松。 徘徊在岁月里，愿有未老未冷的情怀，天天躺进新感觉里，如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。 虽然那时间如风，虽然那人生太匆匆， 愿我一生悲喜里漫游经过。 就是我的爱在日出后。 My love I will never go， 爱让我快乐也让我有。 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。